孤清，借用满天星，暮墙第三星，默然如他那万征，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进寂寥这心境，他赶去我内心的眼睛。数星星，无言又无语，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满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，互传递心声，默然如他那眼睛，每颗尽寂寥这心境，他相信我内心的决定，让每颗星飞尽寂寥这心境，他赶去我内心的